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来到9月1号的特备搏击会，那就昨天就去了人力的同埋社民联嘅造势大会啦，咁就亦都见到场外有个支持者突然间飘咗嚟只马草泥啦，咁啊捕获咗佢啦，咁啊其实好多支持者都见到佢喺场外徘徊嘅，咁就其实好多人就想佢上台讲嘢，咁但係你知啊，马生而家就非常之低调啦，咁佢唔会做呢啲即係 stealing the spotlight 嘅嘢啊，咁啊所以就默默咁坐埋一边，就企埋一边，就冇参与到个支持大会。咁其实琴日都有好多人嚟支持啦，包括好多 fans 啦，咁啊喜出望外嘅明哥啦，咁啊曾建超又讲咗好耐嘢啦，咁其余噼里啪啦每一个候选人都上去就讲咗大论啦，即系大致系咁意思啦。咁其实我7点钟去到嗰度，其实我系第一时间就误会咗系梁显利个社区中心个社区会堂，因为早嗰排有一日唔知集思会定乜就上过去噶嘛，咁我以为啊心谂住有冷气去啦，咁啊点知原来一上就扑个空，原来班友就喺正榕树头嗰度搞件咁嘅事啊，咁隔篱有啲阿伯喺度歌舞团，有啲人系开大只喇叭，咁啊好彩啊到 PA 咧都系人社最劲嘅，咁所以咧就唔系好坐到。咁但係基本上又好彩啦，七点嘅时候落雨，咁啊8点钟开始嘅时候返嚟冇雨啦，其实都圆满结束几好嘅。其实我可真係好驚顶个肺，即係现场得200-300人扑街啦，咁死啦係咪，即係笑面王。唔係我介唔介意，係啲热狗会即係摆上 internet 做文章，做完就话俾你听人社冇啦，已成过去啦，跟住同你讲弃保，跟住就投晒落嗰啲本土派嗰度。问题系呢度大。咁就好彩，琴日都目测都应该有一次人嘅，咁有人话我错，咁啊，咁我错你错唔知喎，系嘛，咁大家冇登记，咁我觉得一次人一次人啦。咁琴日翻到嚟攰啦，当然就时间唔早啦，咁啊，所以就冇做 ，OK。咁所以呢一集就系紧接住礼拜二嗰集嘅特别啦。咁礼拜二我讲九西咧，其实我都其实几有信心系我讲嗰个套路嘅，因为琴日拍低只之后我撞咗大舅，咁大舅啊撩我过去倾偈啊，咁佢好大胆咁假设咗黄毓民咧，其实佢 project 嘅票数咧大概系20,000-25,000，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得一来同我个估算差唔多啦，即系啲票数嘅游动啊，即系啲支持者有冇增减啊，咁其实都系大概嗰个数啊，咁大家就系觉得如果黄毓民系20,000投嘅话咧，基本上都冇乜机咯，咁啊，除非就中联办突然间就觉得由小丽就突然间刘小丽就比较气势性，啲票数啊多都好紧要，咁就连狄志远都唔保啦，要保落黄毓民嗰度，咁啊，我唔知啦吓，咁但系即系依照住我同我大舅嘅估算咧，基本上下礼拜一咧嗰集搏击会都可以喺圆洲村门口度做 live 噶啦，咁啊。成佢贵言，希望开心心啦嗰日，系咪？咁今日我会揀呢，其实我会揀新东嚟讲嘅，因为其实未选又或者未进入一个严肃讨论之前几个月，又或者系上年雨伞运动过后，好多人都表态话新东选呢，咁其实个乱局都已经既成定局㗎啦。咁大家嗰时觉得个乱嘅情况就系话你好撚多条名单啦，即系譬如20条啊，咁而家当然出咗嚟就竟然係真係有20条啦，有21号添啊，容海恩22号添啊，陈克勤咁啊，系嘛？咁但係头先我再摆少心机，就係 put figures 落去计嘅时候呢，就发觉乱又唔止乱到呢个地步，係真係有可能乱到个美值可能1-20,000票。 点解咁计呢？应该我再慢慢逐个 step 同大家计啦。即係真係啊，你如果完全唔信嘅话，你咪当系一集娱乐节目咁听囉，又或者你唔撚鍾意听就熄机啦。咁但係就当你真係摆一啲 concrete 嘅数目字落督嘅时候呢，你会发觉嘅美值呢係唔单止好难预计边个入边个出。而是难预计到就是说大家得万零飞边个入就真第一不知啦，第二就是说你真的得万零飞的时候呢，你数落去红色的点点呢就其实是有五六个的。即是讲緊后强呢，大家之前没有提过的，你是怎知道他有没有飞呢？真的不知道的。那一间就即而家开始就会逐步去讲我嘅计算啦。咁当然就係欢迎讨论，欢迎 challenge， 但係老老实实就千祈唔好搵嗰啲鬼 account。你有两个朋友，咁其中一个系我，其中一个我唔识嘅，咁你由嗰啲鬼 account 度 send message 俾我，而叫我帮你推一个 post 咧，就本人就非常之小心嘅，呢啲嘢就唔系好做吓。咁基本上我名单上边，即系个 friend list 上边有啲最好有啲靓女嘅公仔头啦，系嘛？最好就好似嗰日咁，有人突然间用咗个靓女嘅公仔头，就问我字唔字幕啊？咁如果字幕嘅时候就 at 佢个微信啊，同佢倾偈啊。咁当然大家食花生食得好开心啦，系嘛？咁我老婆亦都加入埋食花生嘅行列，咁啊继续用高射炮嚟对待我啦。咁啊梗系好啦，你咁中意倾得咁开心，继续倾咯，系嘛？我冇所谓嘅。但系真系严肃讨论，又或者听我节目嘅听众咧，千祈唔好用一啲得个样吓，又或者个 friend。account 得两个人去 send message 俾我同我讨论，因为实际上我真系第一系回唔到咁多 message， 第二就系话太鬼嘅 account 咧，我即系偏向都唔讨论嘅，除非我知道你系边个吓。咁啊，当然即系呢即系我做咗节目咁耐，亦都好多人私信俾过我啦，尤其是澳洲朋友啦。其实好多真系嘅，唔一定话我识唔识你嘅问题，而系话我睇你 profile 即系知你识边个啊，又或者知你个 profile 系真定系假。咁呢啲朋友 send message 俾我，我係梗回嘅，即係虽然唔一定好快，但我梗係会当你係一个即係真正有 relationship 嘅网友囉，咁我就唔会当你係一个鬼人。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一个 account 完全係冇 profile 啊，咁当然你可能写咗啲嘢係值得讨论嘅，咁但係係咪咁即係时间太宝贵，即係实在冇时间讨论嗰啲其他嘢。同埋就係话其实我每一集节目呢，如果我自己做嘅话呢，我都係有个波拍喺度嘅，即系我知由大概边度讲到边度，大概会讲啲乜嘢。咁其实我每一集都喺个脑度温过一次，我先做。即系呢个系一个正确嘅做节目方法。咁但系即系实际上同阿 Donna 一齐做咧系唔得嘅。咁但系同佢有做有另外一种火花，咁所以就大家打天才波，哈哈哈啦，冇所谓嘅。咁基本上我所有嘅新东嘅计算都系 base on 2012嘅立法会选举同埋2016嘅新东补选。咁点解我会用呢两届选举呢？咁第一，2008年我冇记错呢个直数系少啲嘅。二来呢就係、是、有好多选緊嘅人亦都唔在位啦。咁用2012比较准确。咁同埋就係话即係经过雨伞运动之后呢，非建制呢边光谱嘅票数呢嘅转移呢，其实2016嗰个补选呢分得好清楚嘅。即係假设同埋另外一样嘢就加咗狄志远呢个人啦。咁2012嘅选举呢，狄志远参加新东呢，其实佢张飞有21000嘅。咁但係参加补选嗰届佢係箍到17000票。即嗱，真係平心而论啊，你箍到呢个数目字係非常之证明佢啲票数係跟人走，唔係跟地区工作㗎。即係跟地区工作同跟人，唔係跟政党㗎。即係佢系唔系民主党其中一员呢，其实冇乜分别，冇乜关系嘅。我大概讲讲数字。2012嘅立法会选举呢，2012呢就系、是、总投票数464715就总数嚟嘅。咁我计晒啲所有泛民加埋庞德明，好似我记错，冇记错个名。咁呢，因为佢都6000几飞㗎嘛。咁呢隻左交我冇记错呢，又系就系踩单车唔搭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唔会帮衬成哥，咁住田野嘅。咁我尊敬呢个人，我尊敬佢嘅选择。咁因为佢有6000几飞，我计埋佢。但少个6000几嗰啲千几嘅几百呢，我就唔睇啦。咁泛民嘅总票数大概呢就会分261547，而建制呢就191172。咁到咗2016年嘅新东补选呢，咁、那个总票数就跌咗嘅，就432581。咁其中个解释就係、是、呢雨伞运动之后呢，真係泛民呢边有啲温和泛民嘅支持者就觉得 梁天琦同埋阿杨岳桥呢两个人都支持雨伞运动咧，呢两个都唔应该投啊。咁所以泛民嘅总票数咧就26万1000几咧跌到22万7000几，咁啊个跌幅就显著个。唔係顯著過，係建制係比較多啲添嘅。建制咧就由191,172就上升到201,048。咁點解會多咗少少票喺度咧？其實建制嗰 part 咧，我係加埋狄志遠嘅。OK， 咁2012咧，我就係冇計狄志遠喺泛民。嗱，點解我會咁計咧？你加埋條數咧，就會覺得泛民多咗票。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projection 唔啱，咁所以2012我就冇計到狄志遠嘅地區票喺泛民個 sector， 反為2016咧，我就將由梁振英加持嘅呢個狄志遠咧加咗落建制嘅總票數度，咁所以建制嘅總票數咧200,001,048，咁如果唔計狄志遠嘅票咧，咁啊真係同建制就差唔多嘅。咁啊少咗啲，咁因为通常补选嘅投票率就冇咁高啦，咁所以呢样嘢值得参考。咁但系当你将狄志远加咗去建制嗰度咧，其实你都会知道咧，建制个饼系大，即系建制嘅饼真系大咗嘅吓。咁有几样嘢值得反思嘅。咁头先我讲过啦，咁啊雨伞运动之后就真系有啲温和嘅泛民咧，咁就可能跟咗狄志远啲地区票，又或者觉得就系话周浩鼎都系一个可选嘅人才啊，咁你啊跟阿周生咁啊投去建制嗰度啦，咁啊导致到咧争即系周浩鼎即系个票数15万几又唔够赢，就输咗俾阿杨岳桥。咁但系呢个都唔系最终嘅分析嚟嘅。咁如果根据一个咁嘅票数，咁你估下新东有边个稳入嘅咧？咁我先讲建制先，建制阿郭博士、郭佩凡博士嗰张名单咧，应该揾入嘅。陈克勤嗰张名单应该揾入嘅。咁冇悬念啦，系嘛？因为建制派嘅两名大员，咁啊，如果系一啲中联办控制嘅地区票咧，咁如无意外，佢哋即系可以攞翻2012嘅立法會票數相近嘅票數咧，就絕對唔出奇啦。咁上屆咧，郭佩凡就46,139，咁啊陳克勤咧就40,977，咁當然係郭佩凡多啲啦。咁亦都可能係一個叫好似係民主動力啊，即係阿蛇仔、阿劉光華嗰個派係加，即係啲地區票倒埋去咧，咁所以咧佢同陳克勤嘅票數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總括嚟講咧，佢兩席就穩陣嘅。咁第三個建制派穩入嘅咧，我真係覺得係李子敬。咁點解咧？咁原因就一部分就係阿田少加持咗佢啦，即係而家田少就大田啊講緊。咁除咗代表佢係一啲非建制嘅叫保守勢力，即係喺香港嘅，咁你唔話得佢係即係我簡單講就係話，如果李子敬嘅自由黨冇人選咧，你嗰席咧，即係你嗰啲票咧，好難話嗰啲支持者會突然間跟咗郭佩凡或者陳克勤嘅，即係 Mosley 佢可能會支持咗容咩容海恩，又或者支持咗哪吒。咁因为大田嘅样咧，第一就唔系话纯粹阿爷禁制佢吹低啦，第二佢系反梁振英啦，咁所以佢啲票就过唔到落去陈克勤同埋郭佩凡嗰体系度嘅。咁如果李子敬可以承继到呢啲 A、B、C 嘅票咧，咁佢亦都有一扎底票啦。咁上一届2012田北俊咧就31,016，咁佢呢30,000票就抵噶啦。咁問題就係話，你經過咗周永勤嗰件事件嚇，咁呢兩日又吹到啲風出嚟，就話喺機場禁區俾人訪問咗，又話翻嚟爆料，又話有勢力人士醜佢呢樣嗰樣之後咧，咁我相信呢啲所謂叫做中產啊，又或者中間保守人士啊，出嚟投票意欲係會鞏固咗嘅。咁所以佢箍翻啲31,016票咧，又係幾合理嘅。咁所以估物论佢系咪估到呢31,000票，定还是可能有增长都好啦。咁佢呢席都应该稳阵嘅。虽然中联办唔会配票俾佢。嗱 ，marginal 嗰个咧，我就觉得系邓家彪。你冇听错吓 ，marginal 嗰个系邓家彪。咁点解咧？工联会咧，阿叶伟明上年2012咧，佢都有24,000做底嘅。咁即系话，就算 despite 即係社民唔係社民連民建聯喺新東度出多席啊，有阿郭佩凡同埋阿陳克勤兩席都好啦，佢工聯會自己有24,000抵飛嘅話咧， 一个合理嘅估算就系郭佩凡同埋陈克勤多咗嘅票系可以配落去工联会度嘅，咁即系你会得到嘅就系建制派系四个人入，咁就即系好难讲话，好似上年咁，泛民系所谓叫六对三啦，咁就呢次就真系偷唔到鸡啦，咁就好可能系五对四，或者系建制派五，泛民四。点解我咁讲？因间我计埋啲数俾你咧，你就会知道系临尾嗰席即系。即系除咗郭佩凡、陈克勤、李子敬、邓家彪、工联会之外咧，阿方国山同阿容小姐嗰即系嗰席咧，其实都有啲飞微嘅。咁啊，邓家彪头先讲过啦，咁工联会票就大概系24,000到啦。咁如果阿爷赌啲落去，赌到去救我，唔知佢今届攞几多啦。因为我唔系中联办吓，我唔知美籍几多，但系就知道一定系好捻低。咁如果呢个情况系合理推算嘅话呢，你攞返之前大家有嘅票，即係譬如大田嘅底票啊，陈克勤嘅底票啊，郭佩凡嘅底票啊，加埋邓家彪嘅底票，佢哋加埋呢就142,590。咁距离2016建制派嘅总票数200,001,048呢，相距即个相差呢就大概60,000票到。咁我如果计算机冇读错嘅话呢，呢60,000票嘅余票就会将会系啲建制派人士去分啦。咁例如方国山啦，例如容海恩啦，咁加埋侯强，咁我唔知呢三个边个跑出吓，即系你照除，咁你方国山好似攞翻上年补选啲票，睇睇先，方国山上年补选啲票就33,424，咁如果佢攞埋啲30,000+嘅话咧，咁容海恩理即系容海恩理论上咧系得20,000+嘅啫，咁。其实砌翻啲 number 落去咧，你又觉得言之成理嘅。第一，嗰、那个所谓民调，到而家为止咧，你又睇到容海恩咧，其实啲飞系一路跌到落去3%噶啦。咁所以佢剩翻20,000+咧，系即系真系喺个民调嘅个 error 个 range 里边嘅。咁所以就可能系一件咁嘅事啦。咁如果方国山有30,000+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亦都稳入噶啦。咁就建制派五个。郭佩凡、陈克勤、李子敬、邓家彪同方国山五个吓，呢度就应该冇乜悬念噶啦。咁我或者讲讲泛民嗰、那个嗰、那个叫做复杂嘅情况，有啲混乱嘅情况啦。老老实实喺，就算你睇唔睇民调都好咧，个感觉上其实新东嚟讲，你只会噏得出一个稳入嘅人，就系杨岳桥。咁杨岳桥嗰补选嗰16,680票，系咪真系可以带到去嚟紧呢次嘅立法会区选咧？咁啊，白痴之冇可能啦，系咪？咁问题就系话佢 keep 到几多？咁如果你睇翻2012汤渣嘅底飞咧，32,753咧，咁你我估任你估。咁杨岳桥系大概系几多 percent 咧？系嘛？咁我就大概系攞咗个我计完出嚟之后，杨岳桥咧，我好似计到佢3,000-3,400+嘅，大概系一个一个 percent 提出死啦。我搵唔翻嗰张纸喺边啊，嗰张烂纸。大概系我如果即系成件事，我系 plug 咗一个实数落去啫。泛民里边，头先建制咧，个个都系实数嚟嘅。嗰啲实数唔系佢得到嘅票数咧，就系、是、一啲实数相减之后得翻嚟嘅余额。咁嗰啲系好实嘅嘢嚟嘅。咁如果泛民呢边系冇一个实数嘅话咧，我系真系成条数系冇得计嘅。OK， 咁所以我总系要揾一个比较我哋相信稳入嘅人，摆一个实质嘅 number 落去。咁其啲数先有得去互相推测，咁所以咧我就摆咗杨岳桥，有34,000 ，OK， 就大概摆咗呢个实数落去啦。咁好啦，如果杨岳桥嘅票数系34,000到，咁其他票数会点做咧？如根据咧2016补选咧，梁天琦 B B 嘅票数咧就66,524，咁呢66,000票咧断估咧。呢啲人就唔会全部都支持翻新东嘅本土候选人嘅，因为第一你唔知佢好定唔好啦。杨天琦冇选嘅，有人唔俾佢选，阿爷唔俾佢选，或者梁振英唔俾佢选。咁你一唔俾佢选之下咧，你系咪佢 endorse 嘅候选人？即系讲紧阿梁仲恒本文前，唔系本文前，清正嘅梁仲恒啊，真系可以即系承继到佢票咧，系冇可能嘅。 因为第一个可选性，人哋系 Richie 就系梁仲恒系乜咧？第二就系、是、即系唔好意思，人哋系靓仔，你即系贼眉鼠目咁样样咧，即系你一个贼咁样样咧，人哋真系投唔落你嘅，即系真系有上次补选嘅人就系纯粹佢支持一个大学生，又或者一个精英嘅大学生，你。梁先生，唔该你望一望自己嘅样，边一忽似精英嘅大学生？即系你只系似一只偷鸡摸狗嘅一个不学无术嘅一个贱人。咁所以你呢个贱人系承继唔到嗰啲票嘅。所以我打咗个折头，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assumption嘅一部分。你可以唔同意系咪？即系我都欢迎所有人插我。咁、那个assumption就系话，支持梁天琦嗰啲票数。咁係只係可能得返七成係留到落去本土派支持者啫。咁你七成你可能觉得我多或者可能觉得少啦。咁如果你觉得我少嘅话或者觉得我多嘅话，你可以从呢一点将啲数分开自己督一次。咁如果六万票成七成嘅话呢，七六就四十二。咁会大概有四万四票到嘅留到落去呢个本土派 sector。呢个本土派 sector 而家有边个选呢？就讲緊陈云同埋梁仲恒。好啦，咁由我係调返转头计返上去喎。点计返上去呢？2015嘅区议会选举呢，你会知道海怡东同海怡西呢有两只热狗走咗落去对住欧轩同埋罗建熙。咁当然嗰两只狗就惨败而回啦。咁但係惨败到一个咩地步呢？咁、那个地步就係话佢只有大概 3% 嘅选票。嗱，但係呢 3% 嘅选票呢非常之好讨论㗎喎。点解呢？你又攞返前一次2011年人民力量嘅选举呢，如果你係一个普普通通嘅支持者 ,ok, 你挂住人民力量排头落去选呢，你係基本上係会攞得返个按金嘅。咁即係话你係有 3% 嘅选票嘅。而 3% 喺新东嘅泛民26万几个 sector 里面乘一乘呢，咁就大概是万四票。咁如果陈云有万四票，头先我推算嗰六万六两千期乘返 70%， 即係四万四减埋陈云呢人渣嘅票呢，即係你知啦，呢个世界有人渣㗎嘛，即係例如黄毓民咁。咁如果见住呢支人渣嘅旗号你选得落，你自己系一个人渣嘅话，又或者大家都知道呢个社会有 3% 嘅人渣嘅话呢，咁陈云系真系有萬四票，即系你乘返个选票即系你乘返个票站，你就知 3% 乘返咁多个票站，咁每个票站有 3% 人投票俾佢，你就有萬四票啦。因此你可以大胆估计梁仲恒所得嘅票数系 around 三万，佢可能三万二，或者可能系28000，又或者可能30000几，就视乎陈云有几掹得散梁仲恒嘅飞。OK， 咁但系如无意外咧，陈云应该系冇可能呢一席系吓，咁梁仲恒佢又系可能有系梁仲恒系可能会得嘅，因为你会预计到。当佢或者当梁天琦知道新东呢一席系可以博到嘅时候呢，梁天琦系会奋身喺9月4号帮梁仲恒助选。如果系咁嘅话呢，梁仲恒呢一席都稳稳地系有三万零票。问题就系话，当你觉得梁仲恒呢三万零票都系稳稳地嘅时候呢，究竟余下嘅泛民主派应该望住一条乜嘢数嚟打呢？你除一除，如果我哋将上年2016补选嘅票数泛民26万几减去支持本土派呢4万几票，你会系有大概22万票到。22万票如果你望住一个好实际嘅目标去打，例如系35000票呢个目标呢，咁你呢就会将会得到呢 6.2 个候选人会当选嘅。即系话除了本土派他自己可能会有一个当选人当选之外，即本土派他自己有个候选人当选之外，泛民这边如果每一个人平平均均每一个人有三万五票的话呢，我想建制派很难打得你，真的打得得你的。那你如果最理想是怎样呢？泛民七个咯。你没听错，泛民是七，建制是二。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票数的话，我唔担保李子敬嗰度真係可能会有飞入。OK， 咁当然就係话，喂， 咁建制唔系戇鳩噶嘛？咁你當你知道就係泛民真係配到35,000嘅時候，建制可能呢啲掹啲飛，嗰啲掹啲飛，可能都夾到個李子敬入去，都可能係6-3，咁梗係啦嚇。依家呢一刻話俾你聽，條數係咁計啫，唔可能實現噶嘛，係咪？咁呢條數點可能或者呢條數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到佢實現唔到咧？咁好簡單，泛民係冇一個所謂叫配票機制。即是话点呢，其实而家可能每一张飞都觉得自己感觉上面有20,000-30,000飞，问题就是个个都觉得唔稳阵。咁你唔稳阵你点呢，咁大家咪吹票囉，大家咪出尽力咁帮自己拉票囉。问题就係话会唔会有啲飞拉得多，有啲飞拉得少。咁你头先我 project 咗，又或者我估纯粹系吹摆一个 number 落去，可能 AY 有34,000票。咁你剩返嗰183,000+呢，你可能每一个人 target 係攞35,000嘅话呢，咁可能阿 Fair 会当选 ,Giffen 佢唔会攞39,000票，唔会好似上年咁多。阿 Mo 都会当选 ,Giffen 佢唔会好似上年咁攞40,000+。亦都唔会陈志全亦都唔会攞38,000，佢係攞35,000啫。咁你可能加加减减，阿林卓廷两条名单摆埋一条。民主党亦都唔会攞过多嘅票数，佢都系得30,000+啫。佢系会分得匀，除咗 AY， 除咗本文前，嗰度有五席嘅。咁你如果系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咁你建制派只系有余票配埋俾李子敬嘅啫，方国山都难嘅，方国山都难嘅。佢真系要攞翻自己嗰34,000+票出嚟咧，你先至有机会去同本文前嘅梁仲恒去争美籍噶啦。即系头先我成个古仔讲出嚟系咁啦。咁但系问题大家都知道而家唔可能啊嘛。咁你如果有人拉多咗票嘅话，咁咪即系话泛民冇可能每人35,000，咁就可能有啲人35,000+啦。咁有啲35,000+即系 imply 咗有人35,000+啦。当佢35,000+嘅时候，面对到个问咩问题咧？咁就系方国山嗰30,000+咧，就好可能同你争紧啦。咁你都知道方国山喺将军澳嘅政绩係非常之出色啦，咁你知人哋为咗个焚化炉又可以瞓街啦，又可以绝食啦，咁所以佢嗰30,000+都可能係好稳㗎喎。咁又係你估得冇咁准确嘅，佢可能准确嘅票数唔係34,000+，佢攞唔返34,000+。如果佢係33,000呢，即係话建制派李子敬同方国山所謂叫建制派啲尾呢兩席嘅票數都係33,000嘅話咧，咁好可能梁仲恒嗰30,000+可能唔夠咯。咁如果梁仲恒唔夠嘅話咧，咁可能阿毛夠啦，可能阿陳志全都夠啦，咁可能拉多個唔係拉多個，係陳志全夠，阿毛夠，可能林卓廷又夠，阿肥又夠，咁加埋 AY， 咁就5-4啦。咁可能就係陳克勤、郭佩凡，咁方國山又夠，李子敬又夠。咁就係加埋就係阿 Fair、阿 Mo、AY、林卓廷同陳志全，咁就最好嘅 scenario 就會係大概係咁。但係問題你知道，如果啲票數分唔穩嘅時候呢，咁就出咗好大問題啦。咁所以即係呢集其實我原先錄咗另外一堆嘢嘅，咁但係其實我講下講下，我哋數可能計得比較再贴近而家嘅市场一啲啦，咁就即係老实讲啦，橡筋裤出嚟抢10,000+，咁范国威出嚟又抢20,000+，咁你会遇到嘅情况呢，就喺我头先讲嗰泛民嗰五个人当中，咁只要呢两个人嗰个吸引力唔系咁高嘅话呢，其实其他嘅泛民里面即係依照返上年投票嘅往绩呢，其实佢哋嘅票数都唔会应该唔会低过33,000嘅。佢如果唔会低过33,000嘅话呢，系梁仲恒嗰席都冇埋。咁就会泛民5个，建制4个。即系呢个系当然系我自己本人落见嘅情况啦。咁你唔系，你觉得梁仲恒一个本土，即系新东里面需要有一个本土派嘅代议士嘅。咁你就可能出现嘅情况就系梁仲恒可能攞到30,000+，而头先我讲嗰五个泛民 AY、阿 Fair、阿 Mo、陈志全、林卓廷是但有一个唔够飞，唔够梁仲恒多，咁佢个席位就会由梁仲恒补上，就泛民呢五个就砌赢咗上边邓家彪啦，咁方国山会喺度，只咁咪4个啦。咁再有啲咩情况会出现呢，就系头先我讲紧泛民嗰五个啲票数再拉唔匀， 再拉唔匀嘅意思就可能是但一两个四万几，范国威又可能有二三万。咁会出现嘅情况就係话会更加啲票就跌咗落一啲冇用嘅地方，就会可能真係剛才我讲嗰五个，可能可能阿挺即係林卓廷同 AY 会落得飞啲啦，咁可能阿肥又会低啲，阿摩会低啲，陈志全又会低啲。咁嘅情况之下呢，你个美籍就可能唔系同方国山对啦，你系同邓家彪对啦。你如果邓家彪佢自己有三万零票嘅话呢，亦都意味住中联办系有能力，佢配票一定配得多过你泛民候选人美籍得嘅票嘅。咁即 imply 咗建制派系五泛民四啦。建制派五泛民四啦。咁如果系啲咁嘅情况之下，咁其实我唔知阿肥啊、阿毛啊定还是系万必啦、会冧㗎喎。咁当然就系话头先我估就系估 Elvin Young 同埋林卓廷会突然间多咗飞啫，你唔知系咪㗎嘛。咁你可能就系话哦，个个人都觉得 AY 系得㗎啦，佢掂硬㗎啦，咁於是啲飞俾晒挺，唔知喎。最大问题就系话，如果泛民喺呢条成个泛民嘅 sector 系冇范国威系冇郑家富嘅话，咁我都差唔多肯定，都基本上系可以做到七对二嘅，因为基本上喺呢个 sector， 你泛民嘅飞系多嘛，即系呢个准确嘅配票，你系有可能一直就落咗喺本土派嗰度，sorry， 唔系七对二，系六对三，即系一直就可能系落咗喺本土派嗰度，五个系泛民，咁 ending 系得三个建制派。问题就系话你配票真系冇中联盟配得咁准嘅时候咧，你系导致到有啲票就落咗喺一啲多余嘅人身上，又或者落咗喺一个唔会胜出嘅候选人身上，咁导致到你拉低咗个美籍，而系话建制嗰方面系有几个人喺度抱住啲美籍。OK， 咁所以差唔多做完呢一集咧，我就可以讲一个 conclusion 啦。建制派基本上系坐四望五，坐四望五。咁因为建制派如果而家数落嚟嘅美籍呢，方国山系一个即系 in and out 嘅人嚟嘅。咁如果建制派坐四望五嘅呢，泛民都系坐四望五。问题就系话嗰坐四望五你系唔知边四个入边一个 out， 呢个系最大问题。即系只系得一个人系稳胜嘅就系 AY。咁其余啲人跌落个铺度呢，就系梁仲恒佢自己可能本土派有一席可能都会稳，如果佢两个分得匀嘅话，即系如果佢两个配到票嘅话，即系假设陈文冇票，梁仲恒有，咁咪一定稳咯。咁但系好唔好彩，呢个世界好多人支持人渣嘅，咁甚至乎系唔支持梁仲恒，唔支持梁天琦，系支持陈文呢啲咁嘅人渣嘅话，佢哋两个每个人可能有二万零票咧，咁就冚家拉差，即系佢两个一定冇噶啦。咁但系问题，计走势咧，我觉得梁仲恒系有机会攞票多过陈文，亦都系攞到一个多嘅票数，系令到佢本土派咧系会有间赢。咁唔理佢呢席赢唔赢都好咧，泛民呢边都系坐四望五，即系计埋呢一席入嚟泛民咧，都系坐四望五噶啦，得一个人系稳。问题就系究竟系有六个人争四席啊，定还是七个人争四席？甚或乎就系话你咁样争下嘅时候，有两个 marginal 嘅建制派，就是、一个可能攞三万头嘅邓家彪，甚至乎有一个可能攞二万尾嘅容海恩。如果你美籍又或者你得，即系个门槛系越嚟越低，系二万零嘅话咧，咁我都比较有信心系建制派分分钟整埋个容海恩入去，咁就可能建制派一二三四五，即系分分钟系佢六对你三，咁就即系整个泛民喺2016嘅选举咧，就会非常之受到重大嘅打击，咁呢个都系大家唔想见到嘅，咁真系新东就真系比较复杂，真系个 dynamic 好强，咁而且出嚟嘅情况亦都系即系有好多个 possibility， 最大嘅 possibility 就系话睇下泛民你拉美籍拉得有几低，而建制派可以究竟可以协调到佢美籍有几 commit to 呢个美籍，如果你美籍拉到两万几嘅话，容海恩入埋去嘅话咧，咁就建制六对三噶啦 ，OK， 咁正常嘅情况应该有机会系方国山入埋，咁如果唔好彩，你美籍系三万头嘅话，咁就你可能邓家彪都有，咁即系呢个 dynamic 系大家都有机会去做到边个五边个四嘅，就视乎大家配票 有几精准。咁其实老实讲，泛民就冇话叫配票精准嘅，即系只不过就系多只香炉多只龟多张出嚟分嘅啫。咁就唔系配唔配票配嘅问题。即系如果少咗啲人争出嚟争嘅话咧，其实就个投票就好简单嘅。你上年支持边个，今年支持边个就 OK 啦。即系每一个人都望住大概咁上下，有一啲票可能取咗过去，但系问题取咗过去本土派又好，啲人唔再投公民党又好，其实每个人都维持翻三万零票咧，泛民有机会系大胜嘅。咁但系而家就唔知啦，系嘛？咁我尝试将我头先嘅讲嘅嘢，其实都几乱，因为出嚟嘅 possibility 实在太多，咁所以我尝试整理一下，我写翻出嚟。咁会同呢一节呢一集搏机会一齐出嘅，咁或者就唔会出唔会出 Facebook Live 啦，因为都其实都烦烦地嘅，咁睇下我又出唔出好咧，我都唔知啊，你见到有出啦，你见唔到冇出啦，不过声就一定可以花生财出啦，啊，咁啊呢集时间系咁多，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